《若望默示录》第五章，我看见那坐于宝座者的右手上有一书卷，内外都写着字，用七个印密封着。我又看见一位强有力的天使大声宣布说，谁当得起展开这书卷，开启它的印呢？但是不论在天上、地上或地下，没有一个能展开那书卷的，没有能阅读它的。我就大哭起来，因为没有找着一位当得起展开那书卷还阅读它的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那出于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达味的苗裔已得了胜利，他能展开那书卷和那七个印。我就看见在宝座和四个活物中间，并在长老们中间站着一只羔羊，好像被宰杀过的，他有七个角和七只眼，那眼睛就是被派往全地的天主的七神。他于是前来，从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右手中接了那书卷。当他接那书卷的时候，那四个活物和那24位长老都俯伏在羔羊前，各拿着弦琴和盛满了香料的金鱼，这香料即是众圣徒的祈祷，并唱新歌说，唯有你当得起接受那书卷和开启它的印，因为你曾被宰杀，用你的血从各支派、各异语、各民族、各邦国中把人赎来归于天主，并使他们成为国度和司祭，侍奉我们的天主，他们必要为王，统治世界。我又看见且听见，在宝座、活物和长老的四周，有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千千万万，大声喊说，被宰杀的羔羊堪享全能、富裕、智慧、勇毅、尊为、光荣和赞颂。此后我又听见一切受造物，即天上、地上、地下和海中的万物都说，愿赞颂、尊为、光荣和权力归于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，至于无穷之事。那四个活物就答说，阿们。长老们遂俯伏朝拜。